我说出来呀、啊，你们都不信。什么事儿？说说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真是令人发指啊，惨不忍睹。行，别人跟这儿作词儿了，说什么原因？我妈妈啊，你们家老太太，您家老太太怎么了？她，我跟你说，真是不可理喻呀、啊。说起来冷酷无情啊。哎呀，这个心呐、啊，铁石心肠，对自己的亲生儿子，竟然能够有这样的做法。是，别，你别吓唬我们。你妈妈对你做什么了？我妈妈啊，我跟她要钱，怎么样？她不给，她不。渔民说：“呵呵，您家老太太是挺难的，是吧？您都三十多了，还舔着脸跟亲妈要钱，人家不给。你这么大岁数，你自食其力不行，你好好工作不行啊？干嘛呀？我，哎呀，我这不是。”窄爹嘛，窄的吧，我这想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啊，你提升生活质量，你好好工作去啊。嗨，别提了，我就是我现在啊，现在我真是啊，手头上缺钱，跟我妈妈要钱，我妈没给我，我这一生气啊，我就想死。那怎么没死呢？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，到水里面我后悔了，我这会水，我这一扑腾到这岸边，想上岸来不及了，为什么？天黑了，我只能扒这桥墩子，得亏着早上起来你们来了，把我给救了。哦，这么个意思。渔民真想说你还是回去吧，好吗？教育教育吧，孩儿啊，你得有出息，得长进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跟爹妈这靠着爸妈要钱啃老，你这不合适啊。还有那个呢，倒是不啃老是吧？爹妈呀，跟这儿子较劲过不去，哪儿安徽宿州的事情。当地小伙子小强，哪个小强？哎，就这么个名字吧。小哥们儿啊，高中毕业之后啊，没考上大学，说是这个求学无门，脚下有路啊，我可以打工挣钱，我自食其力啊，是吧？我不能跟我妈妈要钱去啊，不是，这是两码事儿。对啊，小强于是乎呢外出打工，后来呢在苏州落脚。在那个地方打工挣钱，挣的也不少，工作也还不错，这些年来也算是小有积蓄。每年呢这个赶上中秋春节必要回家两趟看望爹妈。可是随着年龄增长，哎呀，这小强真是受不了了。新的话说，我干脆我别回来了，我干脆消失吧，你们干脆就自当没我这儿子。因为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，爹妈养育你一场啊，小强也知道那他是孝顺呢、啊、孝顺干嘛不想回家呢？嘿嘿，他皆因为相亲闹的，每回赶着他回家，哎呀，这是家里面老家就给安排好了，跟排队似的，呵，时间安排的倍儿紧凑，干嘛相亲，一年当中被安排相亲十回，不多，那位说合着一个多月才一回，他每年回家就两趟，你算这不是中秋跟春节吗？安排相亲十回那能少吗？几乎见天拉出去、相亲去，早上七点来钟闹铃就响了。哎呀，小强说怎么回事啊，这才几点啊，我这放假你不让我睡会儿，起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知道吗？赶紧穿衣服，跟爸妈走，干嘛去啊？相亲去。哎呦喂，我回家比上班都累呀、啊！哎呦，你们饶了我吧！就这样，一来二去，小强一看受不了了，把心一横，你猜怎么着？嘿嘿，四年一点音信都木有，家也没回，电话都不带打一个的，爹妈给他打电话，那边本儿关机了。哎呀，老头老太太说这不行啊，这孩子怎么回事，别出什么事，报警了。警察帮助他辗转找到了这位小强同学，当然警察是劝他，哎呀，你跟家里人好好说，哎呦，民警同志，你是没赶上这爹妈，我这受不了了。您说说看，就说这个父母亲啊，也得理解孩子，是不是啊？相互之间都理解，他到了岁数是吧，人家自然就哎，按照客观自然规律，该怎么着怎么着，该找对象找对象，该结婚结婚，该生孩子生孩子嘛，是不是啊？没有那个的，谈恋爱谈到火车上去了，不是谈铁轨上去了，谈火车上是好啊，浪漫啊，谈铁轨上 那还行吧，那个那个说也浪漫啊，浪漫是说没火车的时候你在铁轨上谈恋爱啊，要是有火车呢那就是出人命了。别瞎说了，真有这个事儿啊，是吗？你看看火车行驶记录仪拍摄下来的哪儿啊，山东德州那边年轻男女在这个铁轨上头，呵，高兴，哎呀，一边玩耍，呵，一边谈情说爱，这家伙，哎，夕阳西下，倍儿浪漫，浪漫啊，可有一劫，打远处，呜，过了一趟货运列车，越开越近。你说这俩孩子啊，这个年轻人耳力照理说不错吧，他愣没听见。这边呢，火车都看见了，司机看这俩人了，赶紧，呜。干嘛鸣笛呀、啊、赶紧躲开呀、啊、但是呢，哎，这俩孩子还是没反应，继续在铁轨上牵着手悠闲的依偎着，浪漫的幸福的散步。哎呀，把这火车司机给急的，哎呀，要出事了，赶紧制动。好在啊，这刹车还是不错的，把这车刹住了。这俩人呢，这俩人没事儿啊，刹住的时候，那列车距那俩人也就十米开外。哎呀，你说这什么事儿啊，把这司机恨呐，我必须我得好好说道说道他们，你这是实实在在累得慌啊，你这是下了火车这人呢哪儿去了，你这两个倒霉孩子。一看孩子，那年轻男女呢跑了，合着发现火车来了之后这俩人溜达了。不是，你说这怎么着也得跟司机师傅道声辛苦道个歉吧，什么事儿啊。还有那个呢，今日早报的报道，话说啊，头几日杭州西湖区法院真事儿啊，开庭审理这个案子，审案子的时候，这个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的时候，被告啊，被告就是那个犯罪嫌疑人，站在法庭之上忍不住把法官气的笑什么，有理了你还可乐，谁可乐，我啊，你说这人有病吧，不正常，谁说的不正常，他干坏事啊，啊，就说呀，他正常，心智各方面都正常，那他乐什么呢？您听着呀，检察官念这段起诉书，您听着都可乐。犯罪嫌疑人啊，这个进入住户居民家中，罪行是什么呢？窃得猪蹄儿一只，酱鸭子一只，好吗？这是罪过是吗？盗窃，你甭管偷什么，他这性质是一样的呀。那是那位说他乐什么？您觉着呢？能不可乐吗？跑人家去偷猪蹄儿去了，不光偷还吃呢。好家伙，吃的这是满嘴流油。不是这什么真事儿？这是什么时候啊？案件发生在今年年初。杭州当地的事情，有一小子，就这个犯罪嫌疑人姓陈，小陈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一天到晚啊转东家奔西家，瞅人家里没人他就顺手牵羊。这个头钱呢，在这之前某一天来到当地一户姓易的人家，易的嫂他们家里头，在家里头一看呢，当时啊时间太紧了是吧，没有时间详细的去探讨探讨啊，探讨什么，就是学嘛学嘛，看有什么值钱东西没有。然后呢就顺手在人家里面偷了双鞋，外带一件运动上衣，他就跑了。但是呢这姓陈的啊算是记住这老易家了，他们家不常有人来，行了，以后找机会吧，找着机会了吗？找着了。这是一月份的事情，又跑人家易大嫂他们家去了。易大嫂出门办事儿，他进了家之后啊，哎呀不行，我这饿得很是吧，先别偷东西，先吃点吧。家里面啊冰箱里面弄了一只酱鸭子，这边呢有只生猪蹄儿，赶紧下锅里面炖，喝这家伙白煮猪蹄儿好吃。哎呀，把那个家里面的酒打开了之后，喝烧黄二酒，就这猪蹄儿啃着那鸭子咔咔咔吃上了，吃了一盆干碗净，把这鸭骨头猪蹄子啪往边一扔，酒瓶子一甩，他跟那躺着，嗯，睡上了。 一个早回来之后，不对呀，一提鼻子一闻，怎么家里面怎么谁做饭呢？这是我们家老头子没回来呀，谁呀？这是拉门一下，呀，坏了，来贼了！哎呀，这来坏人了，快抓人！这小子姓陈的呢，睡着着的，疼，谁呀？这是，哎呀，快坏了，我赶紧跑！他也嚷嚷上了，街坊出来把这姓陈逮住之后，见官了，抓进去了不是吗？到这个审判席上，不是还嬉皮笑脸的吗？把法官给恨的，你说你偷这东西，你知道错不知道啊？我知道错了，我晚了，可不是吗？ 哎，我说，哎，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还有呢，还有那事儿奇葩呀。这是浙江温州有个泰顺县当地交警大队，说是这个头前几天啊，有一天晌午，哎。他们这个打电话有报警的，那边呢当事人说了，我呀就在这个距离你们这地方啊4公里那是一个路段啊，说我是这个倒车的时候啊把路边的护栏给撞了，你们过来给看看吧。闻听此言，接电话的交警撂电话之后心说不对呀，这是我做梦吗？我得掐我自己一下。你说什么意思？这个同样的一幕几天前发生过呀，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情况，也是一辆车倒车的时候把护栏撞了，这怎么那么像呢？不行，我得到现场看看去。到现场一看，嗨，一回事儿。那说没明白，同一起车祸，同一辆车，同一个司机啊。对了，几天之内连续两次一模一样，疯了，吃饱撑的，嗨，别提了。这之前啊，这驾驶员开着车，他开车是开车，可是没带驾驶本儿。走到这个事发地点，就刚才他报警这个地方呀，前面警察正查车呢。这哥们一看，哟，坏了，我倒是没旁的事儿，也没违章，可是我没带驾驶证啊。警察拦下我之后，头一件事就让我出示驾驶证，这头一关我就过不了啊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干脆跑吧，赶紧。这个挂挡倒挡倒车往回跑，但是他挂的挡太急了，油门踩太大了，往后这车一倒，哐，把护栏撞了。他一看，得了，顾不上了，一波把这车嗖跑了。警察还奇怪呢，没怎么着他呀，干嘛呀这么敏感，麻去了。我是这事儿呢就没有再深究。没过几天，民警接到电话，哎，巧劲儿，接电话的民警就是那天查车那民警，一听这怎么这镜头怎么这么相似啊？ NG 一回是吗？看看去吧。现场一查一看一问，嗨，就是那小子。说你干嘛又回来一趟啊？你干嘛呀你？嗨，我是因为回去我这车不撞了吗？后来一打听，说这车要修啊，那个他得10000呢，我觉得这挑费太高了。后来给我出主意，你报警吧，你报警回头你按这保险走保险它就便宜。我一想那就报警吧，好吗？回事故现场来2回，这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还有那个呢吗？说是啊，潜入派出所里面潜伏啊，干嘛呀？这是啊，就是说要学习反侦查的技术。学习了吗？学了。好使吗？不好使啊。别人好人学这好使，警察学这好使，坏人犯罪嫌疑人学这个就进去了。真有这事儿，可不是吗？这实际上是多年前的一起案子，事情发生在2007年，哪儿啊？云南有一姓方的，这小子在当地啊也是打架斗殴，不务正业啊，不干好事儿，就是街头这么一混混。他有一死对头有一女朋友，他最恨这俩人。话说是2007年那年啊，赶上阳春节，这个闲的没事儿吧，不行咱们网吧里面逛逛去吧，去网吧玩。一进这网吧呀，嘿，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这娘们跟这儿呢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看见谁了？ 看见他那对头的女朋友了。真是吗？不是，是另外一姑娘，这姑娘跟他一点关系没有，跟他们这个地赖小混混也没关系，就是赶上这个阳春节，小姐几个约着网吧里面泡吧来了。结果呢，这姓方的认错人了，一看呀，这不是我那冤家的女朋友吗？冤家女朋友就是我的冤家，是吧？你们这什么交情，我不管那个，我得砍他。噌，打后腰上把他带那把刀拎出来了，上去噗就把人那姑娘给砍了。哎呀，砍的呀背上全是血呀，哎呀跟花瓜似的，送到医院那是重伤。这姓方呢，砍完人之后啊，他知道闯祸了，跑路吧，是吧？我们这个行规啊，我们这个是吧，这些个坏人们，哈哈，我们的规矩就是砍完人之后就跑路。跑了吗？跑了。跑哪儿去了？跑外地去了。书中代言他是跑到广东广州那边去了。他去哪儿咱们暂且不说啊，这里头有一个套头，就是什么呢？警方后来侦破这起案子的时候碰点麻烦。这就说咱们这户籍登记制度啊，如果说登记的这个信息不真着，这给这个社会治安管理还真添乱。这起事件就这样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姓方的不是跑了吗？但是他砍人这事儿，那当然当地人家苦主啊什么周围的群众报警啊，警察也来了，先是把这个受伤的受害人送医院抢救，好在是说呢命是保住了，但是伤是伤挺重啊。这个回头呢咱们好好的将养，但这破案得抓这犯罪嫌疑人啊。一调取嫌疑人的信息，坏了，也不怎么那么寸，就这姓方的呀什么信息都没有，是不可能。身份信息有吗？有啊，户籍户口本有，都有，就是没照片啊。这个学校里头能没他照片？哎，巧了，学校里面找来找去也没他的照片，这人啊就没脸，合着不知道长什么模样啊。发协查通报只是描述一下这个人的体貌特征，这玩意儿不够用啊，最好是有照片。可这位呢，这个事情就耽误下来了，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长期找不着这个姓方的犯罪嫌疑人照片。当然这个他的去向警方大概是掌握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来知道他的爹妈就在广东广州市那边打工，那警察呢也是通过各种方面找过这个人，但是就发现啊，这姓方的反侦查能力是特别的强，找不着他，他不跟任何人发生联系，就说只但分他认识的过去的什么发小啊朋友啊，街上一块混的那个流氓都没联系，包括跟家里面亲戚也没有。哎呀，警方这个做辣呀，找吧，怎么也得找着啊。哎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案发七年之后办案民警经过多方查找，总算是找着一张这姓方的正面照片。行了，上网追逃吧，否则的话没法上网追逃，是吧？因为上网追逃就需要犯罪嫌疑人照片嘛，总算是有了。哎，这样三天之后好消息传来了，广州警方回应了，哎，这人在我们这儿了，我们给你弄回去啊，抓回去吧。在哪儿呢？在他们广州啊某一个公安派出所里面当协警呢。啊，跑那儿去了？是啊，他这个犯事之后跑到广州了，然后呢他就到这个派出所啊，那地方说我是报名，我要当协警。当时审查了之后，因为当时没有对他进行网上追逃，没他的这方面的犯罪的信息，所以说呢派出所就把他给雇佣了。哎呦，这些年来啊，这姓方在派出所里面，后来民警反映做事低调沉默寡言，也不跟大家伙聊说你是哪来的呀，你老家是怎么回事都不说，具体身份他也是很少说很少提及啊。后来给逮住了吗？逮住之后审问他呀，怎么你什么意思啊，你干嘛去派出所啊，你什么意思，你与虎谋皮是吗？啊家伙，你这个还啊离这个 警察越近你觉得越安全是吗？哎呀不是，我也害怕，我一天到晚吓得跟什么似的，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吗？那你干嘛去派出所工作呀？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反侦查能力，是吧？我就留意你们公安啊办案的流程，办案的这些个方法，我知道之后啊，我就知道怎么规避了啊，规避了吗？这不是没规避成吗？任他是啊，纵有千般巧计，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丈夫啊！不多聊了，晌午头了，您该去用午膳了。那么咱就话到此处，就此别过，请您继续来关心支持我们的北京新闻广播。 月色那样 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和